政治，民生起义。My Radio 2014。由普罗政治学院举办的地区选举工作研习班第三期现正招生，课程理论与实务并重，导师包括资深议员、律师、学者及教授，毓敏亦会亲身指导，有志参与地区选举和社区服务工作人士万勿错过，请即到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参阅详情及下载报名表格，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截止报名日期2014年4月17日。 天涯若比邻，海内全知己，这个我成日讲的第二心同精神一贯。即我哋大家冇乜距离嘅，虽然隔十几个钟头机，但是事实上即是在精神上大家都有沟通，所以基本上是等于没有距离。 毓敏踩场多伦多现场版，4月19日世纪皇宫大酒楼，报名请电邮毓敏2014toronto@gmail.com 或致电416-878-8831。 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汤姆、谭仔。 早晨， 早晨， 哇！今日竟然教主喺度， 竟然啫，咁上个礼拜三我都喺度啦，大佬啊！我个礼拜做一日梗嘅啦，间唔中俾啲惊喜你做两日， 咁犀利。 咁啱啱對上個禮拜，我禮拜五去咗台灣啊，禮拜一先翻啊嘛。 係， 我唔係去星盤太陽花，我知道佢就玩完噶啦嘛。我都去到就令到佢已經收工啊嘛。 唔係 到 大威，我係講你而家係俾你收工， 去到令到佢收工。 你咪愛俾條小阿黃金牌， 我臨退咗佢。臨走前一日先同啲人傾開。啲人先話俾我聽，走快完噶啦，咁啊話口未完，呢、這個黃金平已經行出嚟，即係摸頭啦，摸啲學生嘅頭啦，咁我已經知道即係大勢已去，有啲學生企業俾人摸頭又搞掂咗佢啦，係嘛？其實你睇翻學生個聲明咧，即係自圓其説嘅，好多都係同之前有咩分別啫？大致上冇分別，除咗話先立法後審議，咁馬英九之前都幾乎都應承咗你㗎啦，咁佢已經係咪？ 唔係佢而家係唯一得到嘅咪 就係 黃金平嗰個到訪咯，所謂釋出善意咯，係即係我都唔知嘅，即係定係郭台銘，定係郭台銘有嘢同佢傾 㗎？係佢有啲人咧就嗱幾種講法嘅，台灣就即係郭台銘喺後邊發功啦，係咪？ 係 咁，另外咧就係民進黨等唔切啊，大佬，民進黨發現。初初有着數，靜靜下，佢哋民情開始逆轉，你明唔明？你再佔落去咧，民進黨都死，你明唔明？所以你睇下嗰日行入去立法院嘅就係柯建銘，柯建銘係何許人呢？就係黃金平，因為佢而得罪馬英九，你明唔明？ 關雪案 就關雪案嘅主角嘅咁樣嘛，係咪？政治係咁噶啦， 唉，我哋好啦，我哋講，我哋 講翻香港先， 講翻香港先啦，咁樣嗱，咁啊今日好驚喜啦，咁啊教主竟然忽然間降臨啦，教主嚟到最緊張嘅咧就係咩？都係嗰個貨金，嗰個排行榜， 佢冇貨俾我哋兩個喎， 我有貨俾你，你冇，你兩個都冇，因為你咪排喺前 啊 ，top three 啊，大佬， 咁我就貨俾阿湯姆同阿 阿仔 啊，因為佢係我哋教主，即係其實我支持大香港早晨啲。 是揸雙傑啫，雙傑好似冇做節目，而家做幕後啊嘛。 唔係啊，佢有做 嘅。佢而家同幕前冇分別嘅，成日都見到佢。 係啊，咁樣。 咁佢做幕前，我就貨俾佢。 係啊， 幾好唔開心。 唔係啊，教主一嚟到就話：喂，點解我放咁多排名都係唔喐你？ 佢都係緊張呢樣嘢。 放得太少咯，即係個彩池太大，原來發覺要做好勁嘅真係。喂，呢招一行得通嗰啲，我都有份做，放啲俾我好。係咪先？我都係主持啊，大佬。 喂，你嗰啲直接捐去 普羅嘅， 直接捐去普羅啊！ 好好笑。咁佢哋兩個，咪佢兩個都已經喺前面㗎啦嘛，犀利啊！ 係啊，係啊。 喂，而家就內控喎， 內控啦。 哇！呢條橋真係絕喎，你真係 內亂，內亂㗎， 製造內亂， 諗諗啊！ 啊，製造內亂，互相攻伐， 係啊，係啊。 哇！合乜都嚟為咗錢啫，即係 因財失意啊！ 即係為咗錢出嚟，乜嘢都可以出現。唉，唔得唔得，咁樣唔係幾好出嚟。唉，我即係我今日禮拜三跑夜晚，可唔可以贏啲錢嚟放金？ 旗開得勝啊，教主，旗開得勝。 買一條二穿一過關，咁啊結啦，真係。好，講翻正題。 正題就係咩咧？嗱，正題咧就係今日咧有幾份報紙啊，都係咧關於一單幾好笑嘅新聞。 烏龍到極， 烏龍到極嘅一單，其實係趣聞嚟嘅。咁嗰單嘢關於咩咧？就嗰單嘢喺邊個手上邊啊？ 喺我手上邊。 咁啊，淡仔為咗爭取表現講一講 啦。係啦，咁話説咧，就有四份報紙嘅頭版都係講呢樣嘢嘅。咁分別就有蘋果、東方明報、大公啦，咁樣。咁呢個報紙頭條係講咩咧？就係嗱，而家喂，你做乜飛嚟飛去？究竟講邊份？好， 你冇理佢啦，自己。 好，咁就係咧有份名畫。咁話説咧，就早幾日就喺咧呢個灣仔君悦嗰處啊。就呢個香港保利集團呢就搞咗一個拍賣會啦，咁一年搞咗四日嘅。咁跟住呢拍賣完之後呢，咁呢件事係點呢？咁就係琴日晏晝嘅時候呢，跟住喺度整理下啲名畫，咁拍賣晒啦。咁跟住整理下啲名畫，跟住唔見咗有份喎。跟住住呢一幅名畫就係而家鏡頭前面呢一幅啦，就係賣咗2875萬，跟住就係唔見咗呢一幅名畫。跟住啲警察就過去勁驚啦，跟住去睇，跟住睇返個閉路電視。 講講呢幅係咩嚟先？ 係啦，咁呢一幅呢就係嗰個畫家咧，叫做崔如鐛，呢一幅就係叫做《山色蒼茫讓雪天》，咁樣就係2012年咧畫嘅，咁啊叫做屬於鏡框切色紙本，即係喺畫喺畫紙上面嘅彩色水墨畫。 係啦，咁就投得呢個咁樣嘅嗰個價格，就最後就係2875萬，咁就唔見咗。咁點解唔見咗咧？咁樣？ 系啦，咁跟住佢咧，跟住啲警察就睇翻个 CCTV 啦，咁佢发现咧就是、有嗰啲清洁工人啊，夜晚清理嗰个拍卖会场嘅时候咧，佢唔觉意咁啊将嗰幅名画运埋喺嗰啲垃圾嗰度咧，一齐搬咗上垃圾车运走咗，跟住警方啊一路追查嗰垃圾车啦，咁啊而家相信咧已经埋咗喺屯門嘅呢个堆填区啦。 大镬。 系啦，咁而家就 屯門堆填区咧。 系啊，屯門 堆填区。OK。 咁啊相信咧就不涉刑事成犯，咁啊但系因为实在太贵啦，咁所以就弹咗俾重案组接手嘅。 咁点啊？真系掘啊！ 應該要去掘啦，而家 掘到嚟都爛曬啦幅畫。 唔係咁，佢嗰幅係咩啊嘛？呢個叫咩名畫？嗰幅畫叫做 山色蒼茫讓雪天。 咁係好蒼茫嘅幅畫， 立體嗰幅畫， 黐少少白色嘢喺上面唔覺嘅，好蒼茫嘅啫。咁 唔係我聽成單新聞好似啲劇本喎，啲 Ocean Eleven 嗰啲咧，成班夾埋一齊。 啊，係啦，我啱啱就想講呢樣嘢啦，就係點解你喺閉路電視見到有阿嬸將嗰幅畫擺上架車度，你就覺得佢係清潔工咧？ 我即係阿嬸一搣開就係、 是。就是 George Clooney 嚟嘅， 咁而家就交咗俾重案组嗰度就跟进啦，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好大嘅乌龙啦，责任一定系主办单位啦，即系点解可以对待一啲，同埋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咧，嗱呢个咁样就系嗰个拍卖会啦，嗰个拍卖会啦，咁你睇咗咁多料嘅资讯，我想问嗰个拍卖嗰个价格就系2875万，咁但系嗰个交易究竟系完成咗未啊？ 系未嘅。 咁啊，即係 即係未俾錢， 唔使磅水啦。 咁啊，唔使磅水噶咯。 磅咩啊？ 咁啊，冇件 幅畫去咗堆填區仲磅水。 係啦， 你賠翻俾我啊，照計應該。如果我投嘅，喂大佬，咁我冇咗幅畫喎，大佬。雖然我未俾錢，但我投咗噶嘛。 係啊，係啊，咁都佢都可以咁樣去要求。 可能我預咗錢投第二啲噶嘛。如果你話我聽冇咗， 係啊，可以搞得好大噶。 佢有另一間嘢潤佢咧，有一個馬德和前鈔公司嗰個董事啊，即刻潤佢話：我做咗前鈔拍賣30多年，聽都未。听过，因为拍卖行托管咗件货物咧，就要对货主同埋卖家负责任嘅。咁好似我公司搞拍卖咁，由包装、编号、钉卡，直到最后点算为止，都唔会掉垃圾嘅。 一条龙服务咁。 呢啲系多余啊！ 呢啲叫打落水狗， 唔系呢啲系多余啊！我 但系有个问题就系、是、嗱，你唔可以赖个清洁工，当然就呢个一定系阻住鼓励啊！你唔可以赖个清洁工，系咪 點可以賴個清潔工啫？你話閉路電視見到佢唔識補啊？喂，大佬你咩嚟？係咁拍埋幅畫咁啊，係咁隨便擺喺度，咁咁都得嘅。 咪係咯，咪係。 嗰度係 Grand High 嚟嘅，好似係。 係啊， 唔係你估你估係宋麗勤俾曼聯嗰幅畫？ 係啊，大佬，唔係即係呢啲多餘咧，呢啲走出嚟抽水嗰啲咁樣 就呢幅咯。 咩？佢話咩做自己做咗咩啊？鈔票拍賣三十幾年，我做咗人三十幾年都未見過啲咁嘅事啊！使乜做呢行？ 而家所以而家分分鐘唔係堆同堆團區㗎啦，係偷龍轉鳳俾人鼠咗都未定。 絕對有個絕對有咁嘅可能。 所以重案組要查啦。 絕對有咁嘅可能㗎，咁樣咁呢單嘢就好少啦。但係關於呢單嘢嘅報導咧，其實咧最好笑嘅咧係乜嘢咧？最好笑就係呢個咁樣嘅呢份咩報紙啊？ 大公報。 最好笑就係大公報。大公報今日嘅頭版咧，都係關呢幅畫事。係，咁但係關咩事咧？你講講大公報呢個報導係咩？ 呢個頭條真係長到咩咁？ 咁佢係犀利咯！你見到嗱，中間係咪嗰個人下面有條紅色線咧？紅色線上面嗰段咧就係今次嗰個新聞啦。下面紅色線嗰個寫住咩字咧？佢就係講緊呢個崔如特先生嘅簡歷，跟住下面成個即係你見到報導下面成扎都係講佢嘅簡歷啦。由佢由嗱呢度就寫住佢1944年出世啊，由佢出世講到佢而家。哇，跟住到最近呢喺日本呢 成版嚟幫佢宣傳， 係啊，成版嚟幫佢宣傳，跟住下面呢就勁大幅嗰張畫啦，咁跟住佢喺度介紹佢今次買咗邊幾幅畫。 成版宣傳都唔係重點，個重點係大公報係唔知幅畫唔見咗， 係啊，佢又笑話賣， 佢根本就唔知道啊！佢仲喺度介紹緊我，哇！呢個咁樣， 但係有你由呢個人做頭版咧，咁呢個何許人咧犀利嗰條友真 係，佢純粹就係話，因為呢個咁樣嘅保利香港專場咧，就拍賣到啊呢幅畫咧就拍賣到2000幾，即係又係吹捧啊！喺而家中國藝術品啊抬頭啊乜乜乜乜啊嗰啲咁樣啊，佢好巴閉啊，之前啊施法呢個咁嘅八大山人啊嚇，呢個咁樣嘅各大名師啊，咁又有李虎禪啊乜乜乜，其實就是想追捧中國藝術家， 同埋我查過呢個人嘅資料咧，佢個底唔係，即係佢都係好熱愛中國嗰啲嚟嘅，即係我上網睇翻咧，佢又話咩反對台獨啊嗰啲咁嘅嘢，乜乜乜乜，咁啊應該唔係， 同埋亦都有報道話佢嗰啲作品咧多次奉為國禮。饋贈俾啲外國元首咁樣嘅， 唔係呢個大公報就即係拍即係而家即係拍馬屁啊！拍 其實呢條友咧，呢啲咁嘅所謂愛國畫家啦，即係共產黨即係御用嘅呢、這個係 OK 就咁啦，即係唔係好人嚟嘅呢啲。 但係大公報 呢個結論真係好， 但係大公報追捧佢嘅時候，佢唔知道呢幅畫已經俾阿 已經掉咗啦。 咁啊，呢下嘢好笑，你做乜鬼報紙啊？仆街係咪啊？咁啊，呢單就係、是、其實係趣聞嚟嘅。 呢張唔係報紙嚟嘅，大佬 啱你講得啱， 唔係新聞。嚟喎，佢面嗰個資料嚟嘅啫喎，其實 咁呢個趣聞嚟嘅啫。咁但係咧，另外今日有一個頭版咧，有一個頭版嘅新聞嚟嘅，咁啊比較值得啊教主去評論一下啦。咁就係呢個咁嘅 AM730嘅頭版嚟嘅咁樣。咁啊，湯姆 AM730嘅頭版去邊 ？AM730嗰度咧就大大隻就寫住偵測矛盾，有頻譜都冇用，發射站咧2018年咧就到期啦。咁實在係咩意思咧？實在基本上講就話喺兩間免費電視台啊，佢哋除了當他們需要發做這個廣播服務呢，他除了需要這個廣播條例規管的免費電視節目牌照之外呢，還需要電訊條例規定的這個固定發傳送者的牌照。這個固定傳送者的牌照即是講緊那些發射塔，那些發射塔呢就2018年先到期，即是呢意思發射塔的牌照是多過這個免費電視牌照廣播服務廣播服務嘅牌照三年， 不一致， 係不一致，就多咗三年。咁咧就有個講法，就係話好可能，就算如果依個到明年嗰、那個廣播服務牌照到期之後咧，政府收回部分頻譜，再分配依、這個免費電視牌照嗰個競爭者，即係多啲競爭者湧現啦。假設咁咧，但係咧依個現有嘅免費電視台仍可以操縱依個覆蓋本港75%地方嘅發射設施嘅，咁就有咁嘅講法喺度。 其實如果你嗰個牌照到期，咁除非你假設佢唔會續牌咯，係咪？咁有新嘅，即係或者唔會續牌之後，就再將個牌攞出嚟拍賣，咁咪有新嘅經營者，係咪？咁但係政府咧都要編配頻譜俾佢哋嘅，一樣嘅啫，係咪？咁你呢啲先係所謂發射基站咧，咁你到期都冇用嘅，係嘛？你都係要攞翻出嚟噶啦。OK， 呢個必然咁啊，咁你唔通話喂俾我排個新經營者，咁佢冇頻譜咩？冇呢啲發射基站冇可能噶嘛，呢個係咪？咁但係嗰啲新聞就攞嚟即係話俾你大家聽、就是，就係佢嗰個續牌嘅年期同呢、這個即係所謂發射塔咧，未必係即係配合咁解嘅啫，係咪？咁唔通政府佢冇計去解決呢個問題咩？係咪？即係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是。 一定是做牌俾你噶嘛， 系 过去。今次有啲隱憂咯， 下次有隱憂是因為要公民搞掂， 可能是下次，即系系嘛？呢、這個是政府，呢、這個反而是一個問題，呢、這個是燙手山芋。 系 你喺通訊事務管理局嗰個立場咧，就多數唔會俾建議俾牌你噶啦。OK， 亞視 係嘛？咁但係佢唔會建議俾牌你嘅時候咧，咁去到行會。去到梁振英嗰度， 一男子 有呢個要俾你 嘅，係啦，佢有可能有一定要俾你嘅，所以而家大家佢哋係諗緊揾個藉口嘅啫，其實係，係咁但係亞視，你無論從邊個角度睇，你都係唔應該俾牌佢，係，係嘛？如果你揸住條條例嚟講，係嘛？喂，咁你嗰啲續牌規定或者嗰個發牌規定，咁唔通係假噶？你擺喺度唔使遵守嘅，大佬，喂，違反曬啦，基本上係啱唔啱啊？係咪？你個管理階層係嘛？已經俾人罰錢啦，又趕走埋呢個聖品魚啦，係咪？又講明啊，唔關你黃精事，所以而家最離譜嘅一樣嘢就係、是、政府一方面咧，就即係做咗個裁決，就話你黃精係唔管得亞視嘅。另外一方面咧，而家就希望佢管亞視，法律處賣咗佢， 賣佢， 真係係嘛？又將個期望放喺黃精嘅身上，但係咧亦都。但系个判就判咗，话佢唔管得亚视嘅，咁你系咪好矛盾？ 个期望系期望你买佢， 期望系搵到老细 卖咗佢啦，系咪？ 但系睇佢势卖唔到啦，好难卖 啦。叫王维基买啦， 王维基倾过啦，倾过啦，有报道追访过，哋喺 W 酒店见个面啦，都倾咗，即系嗰个倾个时间得个零钟，就出翻嚟，照计倾唔成啦，系咪先？ 一开价就撇啦。 喂，我讲开亚视咧，亚视就我哋而家喺度，即系希望就系、是、预告佢执笠啊嘛。 我哋寻日有悼念特首。 我哋琴日做咗个投票咧，有好多节目，即系大家最怀念亚视嗰啲咩节目咧？有呢个今夜不设防啊，有呢个咁样嘅今日睇真啲啊，开心主流派。教主你嘅龙门阵系大家。最懷念 嘅係啊，首位 呢、這個肯定 首位喎。咁好多人都希望做翻喎，咁樣咁我哋不如揾一日做大香港早上一陣封煙俾大班。 有， 但佢又做緊節目喎，嗰邊 又喺度跳機， 我哋封煙過去。 而家我哋飲咖啡啦。 唔係，我成日想講，即係想問你有冇還拖咧？你應該係咁樣趌佢啊。 佢有啊，佢有還拖， 日有趌佢，夜有趌佢。 佢有還拖，佢咪喺個節目度同人哋講話，誒嗰啲啊， 姓 黃嗰啲人喺節目啊，唔好聽佢哋講。我系乱笠嘅呢啲人吓，成日质疑我哋个海景啊吓，话你好富贵啊，呢啲人好迂腐噶吓，有啲屋村都有海景噶啦，穷人唔可以有海景嘅咩？佢咁讲，佢话穷人唔可以有海景， 佢话唔好信姓王啊， 佢话唔好信姓王嗰啲啊，以后咁就咁样。 但黄永就即刻翻商台啦， 唔好姓王嗰啲， 黄永翻商台你唔好翻， 信嘅姓王嚟揼嘅，咁啊你话俾佢听，咁你加入呢、這个即系剿黄行即系行列咁咪好咯，剿王啊嘛，系咪？屌你当年共即系国民党啊，剿匪你系剿王咪得咯？但系着件黄色啊，剿王我唔系啊。 阿黄世泽好惊啊，而家 剿王， 黄世泽好疼 你啲垃圾，唔好讲。 唔系，但系 徐定音， 但系你讲开，你讲开话诶呢个咁样嘅关于嗰个创新科技局有啲新资讯喎。 嗱，而家咧就政府咧就想即系一定要成立呢个创新科技局噶啦，已经势在必行。咁因为点解有民主派支持啊嘛？你記唔記得最早提出即 係就拍曬手掌添， 就莫乃光啦，係咪咁啊？ 馬年好運咁啊！ 民建聯就支持啦。咁2012年咧，即係佢新政府上場之前咧，就有個五司十四局嘅即係政府新架構啊嘛。加兩個副司長，一個係民政，唔係一個係呢、這個呢、這個政務司副司長，一個係財政司副司長啊嘛，係咪？咁加兩個副司長，所謂何事啫？係咪先？咁啊唔理佢啦，咁我哋即係就拉布就拉冧咗佢啦，咁啊咁啊加多兩個局，咁啊一個咧就係科技局啦，咁另外咧就加個叫文化局，文化局咧就內定咧就揾呢個許曉輝，即係民政事務局嘅副局長嗰個女人咧，呢個極。即係極左嘅啦，呢、這個我可以話俾你聽啊。咁就去做呢個文化局嘅局長、副局長咧，就預咗咧呢個楊國雄去做嘅。OK， 咁啊整好曬噶啦，以為揾余泰山，點知喺財委會嗰度咧就俾我哋拉冧咗。又黑起上嚟咧，就插隊喺大會咧作為一個決議案，又過唔到。你明唔明啊？咁啊好啦，咁啊。陳茂波原本就做呢個財政司副司長嘅，結果冇得做就走去做發展局長，因為麥齊光出事，咁俾佢做發展局長咧，就唔知係帶挈佢咧，定係害佢啦 ？OK， 係嘛？咁啊，所以佢見到我都面阻阻噶啦，佢係我學弟嚟嘅，係咪？咁我係搞到佢冇副司長做，咁另外一個胡鬚佬就梗係好高興啦，財政司司長係嘛？啊，你幫我踢走咗呢條友，佢做咩副司長一入嚟搞我係咪？咁啊，擺明係要搞你嘅啦，咁啊搞唔到啦。好啦，咁而家舊事重提咧，就係呢個創新科技局，因為呢一個局咧，嗱，政府係話覺得有需要嘅， 因為而家喺呢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即係佢哋管兩範嘢嘅，一範係工商，係咪？一範咧就係即係工商同埋經濟發展嗰類，一範咧就係呢個電信同埋廣播。咁電信同埋廣播就小弟負責嗰、那個即係接嗰個科技委資訊科技委員會啊，那個廣播委員會。咁咧就牽涉到呢個電信啦，牽涉到呢個廣播啦，咁啊好多濕滯嘢嘅。OK， 咁我做主席梗係鎮得住啲人啦，係咪？咁啊即係相暫時相安無事啦。是好啦，咁而家个创新科技局咧，佢觉得喂，你唔整个即系新嘅局，净系靠而家个创新科技处咧，就解决唔到问题嘅。创新科技局成立之后，就管埋呢啲电信同埋广播。OK， 咁另外嗰边咧就系、是、工商及发展局，就系做你工商及发展嗰啲嘢啦。咁样系嘛？咁啊就由于有泛民支持，谂住揾余大山，咁所以而家咧就要先拎嚟委员会，跟住就要喺大会嗰度提出嚟，跟住就撥錢噶啦。 系， 咁我哋梗系啊，即系反对啦，系咪？因为反对理由好简单啫，即系而家其实反对嘅理据就冇以前咁咩嘅，因为以前你个政府膨胀得好犀利啊嘛，你无啦啦加两个副司长，又加两个局咁啊，咁两个局又有常任秘书长，又有公务员，哇，好大棚人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嘛，我哋梗系唔俾你咩啦，咁就拉布拉冧咗佢。咁嗰次都係唔覺意拉冧佢啫喎，因為拉仲冇得拉啦，佢最後咪拉佢咯，係嘛？啱啱就嗱，佢七月一號上任啊嘛，係咪？咁我哋七月底先就開完嗰個上一屆嘅立法會啊嘛，即係你同佢有少少錯開嘅，大家都係2012改選，但係佢係2012嘅年頭改選，咁我新政府就2012年嘅七月上任，但立法局立法會嗰一屆咧就要九月先選新嘅一屆，七月係最後一個會期，係嘛？咁就係中間啱啱一個，我哋就覺得你冇理由要我哋呢屆立法會去幫你承擔呢樣嘢，係嘛？你咪新一屆立法會再攞嚟咯，係咪咁解啫嘛？係咪？咁結果就拉冧咗佢。咁由呢個創新科技局咧，佢係要舊時重提，舊時重提拎出嚟嘅時候，咁佢有個程序嘅，首先就要嚟我個委員會。 嗯 ，OK。咁咧，我禮拜即係咪睇先14號啦，即係呢一個月14號，咁我哋就開例會嘅，即係呢個月4月份嘅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即、就、係、是、個例會。但個例會就冇呢個議程嘅。 嗯。 咁佢而家臨時加入嚟。 係。 咁琴日個局長就打電話怪我，你明唔明啊？咁啊又叫個助理上嚟我寫字樓，跟住我就行咗去啦，即係我唔知點解同佢又聯絡唔翻啦，係嘛？咁佢打電話嚟，我又冇覆佢啦，係咪？咁今日佢會繼續怪我嘅，又話啊主席嗱，而家個議程文件俾咗我噶，咁啊落行琴日放假，我就冇睇到份文件，啲記者係周街怪我，可唔可以俾份文件睇？我都未有喎，我咁其實就係未有，原來嗰份文件係俾咗我，就喺我助理度，我助理琴日放假，咁所以我睇唔到份文件啦，咁但係即係內容都係嗰啲啦，即係點解成立呢個創新科技局啊？咁一大堆，即係我而家未睇，我一間翻去睇㗎啦，唔係咁啊！今日因為開大會啊嘛，今日財政預算案二讀啦，所以即係呢一個就係佢事在必行，咁但係個形勢就係佢多數都過到嘅。 咁但係我哋反對， 除非反對嘅理據咪你架床疊鋪咯，做咩？大佬啊，做咩要整多個局啊？整多個局要使多幾多錢啊？係咪？你而家政府應該係縮，係嘛？就唔喺度擴，即係唔好擴大個政府。仲有呢個政府，即係嗱，成兩年啦，呢、這個咁嘅所謂梁振英政府，即係不得人心啊嘛，大佬倒行逆施啊嘛。咁我做咩俾你整多嚿啫？係咪？咁但係即係對莫乃光呢一類人嚟講，佢就即係代個業界有得交代啊嘛。佢 爭取過嚟， 係啦，佢爭取過嚟啊嘛。你明啊？要成立一個創新科技局，推動香港嘅創新科技咁啊嘛。特別係呢個資訊科技係嘛，同埋電信嚇呢啲嚇，我哋要推動講呢啲咯。咁但係你推動，喂，你就喺現有即係政府嘅架構裏邊，叫佢攞多啲錢出嚟咯，係咪？係嘛？或者將而家嗰個創新科技處，即係。擴大佢嘅職能咯，最多咁嘅啫嘛，做咩無啦啦整多個問責局長出嚟啊？ 咁因為有局長同埋副局長嘅位喺政府， 莫乃光就應承咗話一定唔做局長嘅。 我就打個電話訪問莫乃光，佢就話 先加做局長， 唔係佢就話一定唔會做局長嘅。咁我就唔記得咗問佢副局長做唔做，咁可能副局長佢係想做嘅咁樣。 係咩？佢又話喂，局長點會俾佢做啊，大佬？係嘛？ 所以佢咪咁肯定講話？ 唔係啊，唔係鬱敏，我想問，咁佢你估佢而家屬意邊個做局長啊？ 唔知，唔係有局長，局長咪預定咗啦，內定就楊國雄啊嘛， 係嘛？ 嗰科學園區、那個、 即係都係之前，即係都係之前。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喂，講開又講啦，你上次拉冧咗佢嗰個五司十四局嗰個咧，其實咧對呢個梁振英嘅管治咧真係好頭痕。你唔講起我都諗唔翻你，即係除咗拉冧咗佢嗰幾個局之外，你最大即係你拉冧咗佢嗰兩個。 個副司長。 副司長。 係啊。 你搞到而家咧，喂，即係原本副司長就係諗住嚟架空嗰兩條友 嘅， 制衡嗰兩條。 係啊。 而家嗰兩條友冇皇冠都唔知完全唔叫你梁振英。 唔係，而家係架空翻梁振英啊，彈翻轉頭。 而家一個林鄭，一個曾俊華當你梁振英冇刀， 真係大鑊啊！ 同埋又咁喎，你陳茂波如果做副司長咧，其實而家利益衝突又唔係咁大件事喎，即係團地同埋劏房嗰度。 係啊係啊。 佢又彈咗去做發展局嘅賴嘢啦，原來兩單嘢關佢事。 所以你唔好睇即係嚇，即係有啲人成日覺得呢啲做唔到嘅，做唔到嘅賴嘅結果，而家你睇啊，佢而家係要好委屈，淨係攞一個創新科技局嚟，係、 嗯、 咪？至於另外一個文化局提都唔敢提， 文化局搞唔掂㗎啦， 係咪？提都唔敢提，係咪？咁嗰兩個副司長又係提都唔敢提，係、 嗯、 咪？咁、 嗯、 因為事實上咧，其實啊，即係我哋自己所知道嘅咧，就係嗰陣時佢過唔到啦。咁後屘佢哋自己再去檢討一下，過唔到個過渡喎。 嗯， 你明唔明？真系顶唔顺喎， 嗯， 系难搞喎、嗯，你明唔明啊？你而家都俾人咁样喐法啦，哇！真系，即系你将个政府架构扩大到咁嘅时候，你咪仲大镬系咪？所以即系计下条数，佢多谢我添，系啊，真系 要感恩， 内心泄气啊！ 系， 特别系呢个胡须仔啦，曾俊华， 佢梗系啦， 你摆明揾个陈茂波嚟搞我嘅， 系啊，搞咩？所以而家几风骚啊，几风骚啊！ 佢试过一次啊，不过唔知讲好定唔讲好啦。 你讲冇所谓，你讲出嚟啫，我哋再谂。 唔好啦，我知边件事，唔好，我知边件事。 系咁， 休息一阵，休息一阵。